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 呢一件事，旺角呢件事，再过咗一年半载，就会出现香港喺呢个梁振英执政以来第一批政治犯，而呢批政治犯都系好年轻，佢将会成为下届立法会选举全部当选嘅。 呢个黄毓民， 我嘅意愿，你捉几个坐监啦？全部政治犯。 有政治犯才至有明天， 屌你老味真系。 你讲咩啊？ 当然有些人就会暗示啦，屌你勇武抗争啊，屌你咁又要坐三百年监，咁不如黄毓民坐捻晒佢啦，判我三百年啦，你唔好含沙射影啦。 我唔惊坐监噶嘛，喂，佢打捻完就要坐监噶嘛。 我从来又冇叫人去踢穿头，又从来冇叫人上街用暴力。但系对于勇武抗争，我哋觉得喂必要时，你喂 转咗啦。 而家系一个是非混淆，个价值系被扭曲嘅一个时代。而家亦都系即系所谓本土民权运动最艰难嘅时候，系咪？你硬碰硬系冇得碰嘅，而家系好清楚噶啦。所以我话韬光养晦，休养生息，佢唔系一种退却。 呢啲前后两句说话讲嘢冇逻辑嘅。 你即系要真系要沉潜下，如果你有本事嘅就走 ，OK， 系嘛？咁所以都系嗰句说话啦，千祈唔好问我去边度 ，OK？ 一问拎亲去边度咧，就希望各位支持者，你就答佢关你卵事，最好噶啦，系嘛？ 散咗品。 所以点解我坚持要将个案情据实报道，然后将佢整理汇集？如果你单一睇一个个案、两个个案，你睇唔到佢系一个最大规模嘅政治迫害事件，你话啊，屌你乜水紧啊，要出书赚钱赚你老母咩？所以我有时讲呢啲嘢咧，就屌你乜引蛇出洞啊，几好嘅，我觉得系咪？屌你乜你要死撑，你要忍匿佢姓名就代表保护佢，跟住而家喐鸠我，做人最紧要正直，屌你真系。讲乜撚嘢啊，最实际系货金啦咁样。 你癫我都癫㗎，你同我哋玩。所以我而家呼吁所有广大嘅听众全面开火，话俾你听。你点解可以放过呢个契弟啊？然之后你就为咗攻击黄毓民，道格都唔理啦，报应都唔理啦，都系要搞鸠黄毓民。你哋呢班友仲有胆够胆扣我帽子话我反骨仔？我黄杨达就最撚尊师重道，我最撚睇唔惯呢啲嘢。我就係最撚憎呢啲契弟反骨，而家呢班人成班個個就反骨，所以鬱敏我有時見到佢，我自己都好感嘆。我嗰日同佢飲酒，我好感嘆，我話點解你咁撚多反骨仔嘅？ 呢個就係騙子，呢個就係老千，呢個絕對係反骨仔。 今次咁樣攻擊黃毓民咁樣，有乜為啫？其實有乜為啫？ 匪類監察員， 我都叫人放金嚟㗎，係。 我就係反對。所以呢個真係。 屌你老尾，真系未试过匪类监察院成呢个搏击会喎， 搏击监察院 咁制点算先？ 搏击参谋部， 即系睇到呢个环境，你又知道即系呢度唔系大国罪啦，亦都唔系你六开剿匪参谋部嘅观塘啦，吓呢度喺边度咧就唔好理啦。不过咧呢度曾几何时咧就好捻多是非听嘅，系嘛？ 系咪？ 梗系啦，屌呢啲环境。 其实啊，嗰日咧啊读书会咧，阿萧生读书会咧，咁我亦都见到阿 Ever 兄嘅，系啊。佢叫佢话喂，第日出嚟讲是非食饭，搵埋我，而家叫你。 妖，你讲是非食饭梗系啱啦，系咪啊？我哋啲几时讲是非食饭都系啱噶啦，唔系唔啱啊嘛？但系问题好啊，交代咗先，点解咁嘅设置咧？原则礼拜一咧就唔得闲，就冇录到搏击会。咁咧就 我以为你长头咋，因为你成两三个礼拜都冇节目噶啦。 唔系，其实系苏花唞咗一个礼拜啫嘛，系一个礼拜冇做到啫嘛，因为嗰日公假期啊嘛。咁但系原先咧，今个礼拜一系有嘅，咁但系原来我自己 mark 错日子，咁啊有啲嘢咧就要做吓，即系真系抽唔到时间，而我其他拍档咧亦都唔得闲顶个时段。咁咧，但系咧，其实老老实实，即系呢个时候认真做网台咧，就其实就唔可以。即系嗰啲叫粒水啦，系嘛？即系冇得唔冇咗一集嘅，除非即系我其实得一个金科玉律嘅，金科玉律就系讲下公共假期，我一定唔做，最多都系后补嘅啫， 咁但係之前呢嗰個假期我預早錄定先，好似同阿銘嗰集呢咪就係預咗禮拜五錄㗎囉。咁所以盡量希望都唔甩嘅。咁但係今日呢奇怪。妖你咪一早出街諗住約晒嘉賓今日錄嘅。但係突然之間。 今日你想補錄返博嘅會。 係啦，就又紅雨又黑雨又黃雨咁啊，即係啲嘉賓都完全已經即係個心都冷咗一截啦。咁啊冇理由又冇㗎，咁啊只可以同呢個剿匪參謀部槍哥聯合咗一次 聯播 聯播 參謀部。 博夾參謀部。咁呢其實老老實實 其實呢今日黑色暴雨啦，係咪先，即係Raymond Lai，你作為一個音樂人全職專業音樂點樣講非常之高㗎。 冇咁講㗎， 介紹你㗎嘛，出嚟我 係 㗎嘛。 我 想問下當年 Freeze 嗰首黑色暴雨你嘅評價呢？ 我冇評價我好鍾意睇嘅，唔好講呢啲啊，即係雖然我唔係匈奴，但係實際上呢即係我即係有啲畫像影像上嘅特別鍾意嘅，即係但係呢排啊 Benny Wong 呢阿彪叔好鍾意 po 埋啲咁嘅 po， 但係就喺個咁嘅 group 度少少甜，我成日諗返呢叫少少甜，嗰度已經唔係少少甜，好撚多甜，問題就係話我又唔想咁炒作嗰樣嘢嘛，我想有講得有格調啲，咁所以呢咁啊，頭先同阿昌哥嚟嘅時候，我哋商量過，今日咧就盡量少講啲政治，講多啲風花雪月，咁啊做一集睇下大家反應點。因為老老實實嗱，我講咗好多次啦，亦都好今集已經講咗六次老老實實，因為我實際上係冇辦法唔可以坦白同大家講，其實係諗一個節目嘅方向實在太難，即係講得太過政治 oriented 咧，你又好似趕客咁，即係除咗嗰啲。好參與政治嘅人會聽下你第一有咩發生，第二有咩是非講，第三睇下你評論係點。咁但係呢啲人是少之又少，係咪，有時阿昌哥聽到你 solo， 你係越講越好似沉沉咁講嘢，又唔係好 係好慘呀，因為我講嘢真係好悶㗎嘛，我一個人唔知點解呢， 一講講嘢就 係啦，一定要搭住有院長喺度，有你喺度呢，咁就或者周身喺度都好啲，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會吞返我講嘢好少少啊，係一個人講嘢講一講下咧，講到好撚悶啊，係嚇。即其實你講話政治好悶，呢期啲政治， 我真係覺得好撚悶。 係好多事發生， 我真係覺得好撚悶。 事發生咧係改變唔到個鬱悶嘅氣氛，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其實繼續講呢個雙簧，其實 係好有趣嘅， 就係、是、避開呢個避世嘅桃花源雙簧俾我哋。 咁啊係，咁啊事實上係，咁但係老老實實又老老實實，我嗱今集我真係唔講，如果再講嘅話咧，唯有請大家食飯。咁但係事實上你唔講雙簧有咩好講啦，但係佢哋又好似好多火花力，我因為我咪 Facebook 問過你一個問題嘅，到底黃楊達係公開向兩位老人家開拖未呢？ 嗱，我而家暫時掌握嘅情況係仲未有嘅，咁但係當然係嗱，我哋由上個禮拜做咗剿匪參謀部嗰集呢，就講咗係上個禮拜一啊教主踩場，咁就收飲獅子㗎嘛，连阿萧生都有听啊嘛， 你唔知道？定阿萧生讲咗， 佢最新消息嗰度讲嘅，因为佢听咗，因为阿萧太喺佢面前就播我节目，佢就逼住听，逼住听咗之后咧，佢就先知道最新阿教主收阴狮子嗰个情况。 我有听，我有睇嗰段，我都有睇。 系啊，所以咧就做咗集最新消息。咁所以。咁跟住上個禮拜我就早咗少少做噶嘛，係星期二就做節目嘅。咁跟住就禮拜四跟住有一集教主踩場啦，禮拜一有一集教主踩場啦。咁其實就冇乜啲咩新意嘅，但係仍然咧，原本我諗住剪出嚟， 都係圍繞住即係人身攻擊啦。 但因為今日黑色暴雨好多突發嘅事情咧，我趕唔切做呢一件事。咁主要嘅內容同大家轉達一下啦。首先就係阿教主一再不留情面咁樣，即係叫阿陳雲入青山啦。 咁啊，陳雲 belong to 青山噶嘛？喂， 因為陳雲咧，唔係個背景係咁樣嘅。陳雲咧就佢話咧，首次咧就係去即係直接去回應教主。咁因為咧，佢本身佢嗰個咩乜陳復興會咧，咁係有個錄影咗一個咩爛鬼論壇。 城邦復興會係咪叫做？ 城邦論壇定乜柒論壇咧？佢咧就嗰、那個原本嗰個節目咧係放內部嘅啫。你 咩叫內部啊？ 即係佢唔會公開擺上網嘅。 系 咁，但系佢话咧，今次 止步为路， 佢破例摆一次上网，咁你就见到佢咧，你上陈文嘅 Facebook， 如果你仲未俾佢 block 鸠嘅话咧，咁你就见到佢咧，佢成日摆咗成个神 坛，冇乜呢啲人啊，但系 摆咗成个神坛喺后边，跟住摆两只茶杯，但系嗰只两只茶杯又反转嘅，系即系嗰啲万寿无疆茶杯摆喺面前就又反转只茶杯喺你面前，唔知有啲咩特别嘅隐喻喺度嘅，系咪先？跟住咧就 系喺嗰就专登咧就系放呢一集节目上去咧，重新讲一次咧佢同郁敏个关系。咁个内容咧， 主要讲， 都唔同大家转达啦。最都系根据佢 Facebook 所讲，就话其实咧佢觉得咧郁敏应该去选嘅。吓，郁敏咧就所以就喺因为喺补选个问题上边咧就同佢意见唔同咁样，跟住郁敏就所以就攞呢个问题咧就喺上两集嘅郁敏踩上入边咧就即系。去澄清啦，咁澄清當中當然就屌人老母啦，係咪？叫陳雲，喂，你話我黐埋清淨，黐埋呢個本文前，係嘛？諗住黐埋黐埋毒牌度攞翻個鬼翻嚟咁樣，你快啲入青山啦，係咪？啊，你唔好都嚟，你唔好咁早入青山啊，等我睇住你先去入青山啊，咁樣諸如此類啦，係咪嚇？咁另外咧，另有一個比較指標性嘅講話咧，就係唔係嚟自鬱敏嘅，嚟自鬱敏隔離嘅台長。阿台長唔知道有冇聽我哋節目喎？ 台长可能有帮手帮住你，因为线上有收人工，但又不知道有咩做，咁帮住你有 台长做好多节目嘅、啊。台长唔系台长，第一台长声称佢自己喺 My Radio 咧冇收过一毫子人工嘅。佢主要收入来源咧，佢话咧系收呢个 政治捐献， 外国嘅传媒作为香港嘅 correspondence， 即系住乜乜，即系可能系 Fox News 住香港记者咁样咯，我唔知道啦。 咁卵犀利。 系啦，系靠呢一份。即係依啲 correspondence 咧， 你要槍，你學下人啦，人哋講大話嗰啲功力係好撚過你咁多，你有冇少少羞愧啊？ 哦，咁我唔走呢條路線噶嘛，係咪先？我走嗰啲路線，我就唔係今時今日咁樣樣啦，係咪？ 咁又 係，咪發撚咗好耐啦。咁佢阿台長咧就坐喺鬱敏隔離，話鬱敏你唔好講啦，你俾我講啦。啊，咁啊，鬱敏就好多人逾越咗佢嘅底線啦，今次係嘛？你搞佢唔緊要。 有冇搞身邊嘅人？ 搞身邊嘅人啊嘛，咁呢樣嘢大家都知道。 係咪講嚟講去都係講陳金一個人啫？其實 唔係，一講緊收音師只係講緊老婆同埋個仔啊。 哦， 嚇咁呢樣嘢，即係其實寫文年嘅年代都經歷過啦，係咪先？你一話講屋企人就咁，唔係冇道理嘅，係咪？即係當年鬱敏發難嘅原因就係話阿桂思傑猛咁講佢個仔啊嘛。啊，咁 which 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無頭公案嚟嘅，因為桂思傑就冇公開講。咁佢私底下係有講嘅，咁但係就佢私底下講係一個問，已經係一個問題，定公開講先係一個問題咧？咁佢又冇公開講過，咁你話佢有公開講過，咁我哋成日聽佢私底下講過，咁 anyway， 咁所以總之講人哋個仔又唔啱啦，係咪？ 係 咁蕭生去到最尾企喺鬱敏個邊， 但蕭生都好中意講人哋屋企人喎，你唔好以為你喺佢隔離又唔隔離喎。 咁蕭生嘅公道啲，蕭生都有講自己屋企人嘅。 咁啊係， 佢 balance 翻嘅。都好惨啊！阿逍遥妖嗰啲咁样成日都系俾人玩鬼口边，系呢、這个我真系体会得到嘅。系咁，跟住阿台长就话啦，系啦，嗱，但喺呢件事上边，系嘛，其他人唔出声唔紧要。如果讲过边个教郁敏我同佢死过嘅人，或者讲过吓、啊、没有和郁敏我们什么都不是呢啲咁嘅人，都唔出声咧，咁就有问题啦。咁样跟郁敏喺隔篱就静应应嘅，系啊咁。我哋就見到其實台長雖然係出自台長把口，咁但係台長講嘅嘢冇理由鬱敏係冇唔知道嘅，有授意係咪先？ 即係689做嘅嘢會唔會同北京冇關咧？ 就好似台長當年同阿對住阿黃台長責棍咁樣，你估唔係鬱敏意思咩？不過今次有分別就係台長就坐正喺鬱敏隔離，係啦，咁就其實頭先講嗰兩番説話嘅人物，一個就係黃楊達啦。另一個指標性，我所講指標性嘅嘢就係鄭松泰，佢出資係開始係即係想非點名地係要我哋阿鄭松泰主席熱血公民黨係要去回應呢件事啦。咁但係我又即係上網 research 一下咧， 鄭松泰就係做左交嘅咯，屌彈下梁振英佢又有份簽名 嘅。依個又要我哋 claim credit 啦，我哋監察有功，同我哋有關嘅，因為我喺依、這個即係。又在节目那里讲过你郑松泰如果你因为怕这个建制派弹劾你不弹劾周浩鼎的话民主派都不需要保你是不是我讲完之后郑松泰就蒲头出来是即签了那份弹劾动议书这个我又好像用陈云好像 claim credit 是不是即 Donald Trump 这样做都因为听了我讲话是不是喂真的郑松泰很有趣 他做议员他不是做左交你搞错了他是做一个真的与别不同的议员为什么呢因为议员其实成日想希望有曝光有生咪，有記者嚟搏咪，嚇搞記者招待會，大大小小嘅問題、民生問題啊、個案 case 咁樣都叫記者嚟採訪。但係呢個咧，鄭松泰有咩分別咧？佢就係神隱鄭松泰，佢記者揾唔撚到佢嘅，亦都唔知佢咩立場嘅。彈劾周浩鼎，如果唔係我哋講完之後，彈劾周浩鼎唔知佢咩立場，彈劾梁振英唔知佢咩立場，跟住 呢個熱血公民黨喺創黨大會開黨大典，聲稱要行呢個黃毓民路線嘅黨，對於黃毓民收陰屍字係都係冇反應嘅。啊，即係我講過啦，你黃毓一個行黃毓民路線嘅政黨嘅主席，對於黃毓民收陰屍字有兩層啦。學蕭生講有兩層嘅意義，你知唔知邊兩層嘅意義啊？第一層嘅意義就係、是、你作為一個議員，有一個市民係咪受到一個呢啲類似刑事恐嚇咁樣樣，佢唔向你求助，但係你同佢關係咁深厚，你都要一個議員。 咁 幫助佢啦， 鬱敏係狗細，佢應該揾阿毛姨姨求助啫，係嘛？ 唔緊要噶， 佢揾新西嘅鄭， 阿教主成日唔係阿鄭松泰成日跟開啲監犯嘅最新嘅情況噶嘛，係咪先？ 毛鬱敏唔係監犯， 佢話唔係四眼咪話又話啲最新嘅情況，咩咩混入水飯房嘅，咁鄭松泰都係跟進啦，係咪先？咁赤柱喺新西，赤柱唔喺新西噶。你逼屋都喺新东噶，系咪？咁你去跟进，系咪先？嗱，呢个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喂，你行呢条黄毓民路线，你个党跟住黄毓民俾人搞，系咪即系作者已死咧？即系我哋读文化研究有一个 terms 噶嘛，本书就创作咗出嚟咧，你唔使理个作者点即系咩环境嘅，我哋读本书就得噶啦。 喂，阿高头达，而家成个字头留咗俾你咯，你仲 expect 高头达可以做啲咩咧？定还是你系咪 expect 郑松泰 可以突然间指住成个党成个字头俾佢嘅人指住佢嚟屌咧？ 系啦，我呢个党系行，如果行黄毓民路线咁样，你应该屌柒嗰啲即系屌柒黄毓民嘅人啊嘛，理论上系。 系啊，我慢慢 get 到啦，系我慢慢 get 到啦，其实咁啊，其实咁系咪应该以粤语公民主席嘅身份揾黄杨达对呢件事做一个 official 嘅回应咧？ 你唔使噶，就算系热血公民党出个声明就话所有。即係基於香港維護香港嘅言論自由，所有網台主持都不應該備受恐嚇嘅。喂，呢、這個 statement 我都講咗啦。 我知個原因喺邊度？要公民入邊過唔到內委會。屌你！要舉手嘅時候，完全都係光頭大嗰啲黨羽嚟嘅。你而家要問罪於黨前主席，喂，點能夠啊？ 嗱，呢個就係、是、你提出一個好嘅問題 ，Raymond 就係咧，究竟熱血公民黨嘅黨章係點寫先出個聲明？我到而家都見唔到粵公民嘅黨章係點寫，我哋好想研究咗好耐。鄭松泰咧上去黃洋達嘅節目咧，係記得係3月31日嘅，係上咗去黃洋達熱血政治啊，唔係佢3月31日係上大香港造神，跟住咧上個月咧4月咧都上咗去熱血政治就講即係熱血公民同埋熱血時報嗰啲財政狀況，即係叫大家貨金第二日分兩份啊，係咪先？ 又有聽到少少。 係啦，因為兩邊都要收錢嘅，係咪先？都要營運嘅咁樣。咁嗰陣時候咧，鄭松泰就話咧，佢熱血公民黨咧，所有佢一貫嘅腔調啦，就話人政黨嘅乜都有啊，我哋會自己搞獨立嘅網頁。啊，咁獨立嘅網頁咧，就會喺多網頁嗰度賣嘢，最緊要都係呢樣嘢啦，唔係點 賣開夠遠啊？ 咁但係問題首先我未見到佢嘅網頁啦，第二佢有佢嘅網頁，應該話佢嘅黨章喺度㗎，係咪先？係咪？咁而家乜都見唔到，我都研究唔到你嘅黨章係點樣寫嘅。 唔 係，所以呢個就係問題啦。 呢樣嘢要拜託你啦，因為佢收捐款又好，又或者開數又好，總係有有限公司户口㗎。咁有限公司，咁公司一定有嘅 M&A 㗎。咁你嗰份書仔點寫咪就係、是、即係決定咗究竟你呢間公司要行使一個所謂叫董事會嘅決定嘅時候，你過撚咗董事會，過撚咗 board 啦，咁你係咪應該向前 CEO 問責先？ 嗱，呢個要打斷你先，就係、是、咧熱血時報就係間公司嚟嘅， 係啊， 但係熱血公民咧，從來未有一個法人嘅地位嘅，即係佢我理解咧，佢嗰個集節目嘅解釋 就係一個幫會， 熱血係啦，熱血公民咧， 我專登俾呢個字你入嘅， 並不是。即係以現有嘅資料證據線顯示咧，佢並不是一個社團註冊嘅組織，亦都唔係一間有限公司。而錢銀方面咧，鄭松泰都講過就話咧，冇人肯去做一個議員，佢幫，就算佢自己議員辦事處開户口咧，所有嘅銀行咧都唔俾佢開。佢而家咧只能夠咧買咗個夾萬咧，係擺喺 呢一刻都係 係啦。佢聲稱嚇買咗個夾萬就擺喺個鄭松泰議員辦事處嗰度嘅啫，係啦。所以佢嘅小金庫。啲錢營運嘅錢咧就擺曬咁度嗰度嘅啫，因為冇人幫佢開户口，係啦。 咁、那個夾萬嗱，咁你間公司咁你可能 佢所以佢都唔係公司，所以而家 佢连议佢连佢又声称佢声称佢连议员办事处人工嘅出纳都系扣个夹万就系。 嗱，一间公司咧，通常你要开票俾啲伙计咧，通常就唔系一个人签名，尤其是大公司，即系你要知道我哋热血公民个帮会几大先得噶。咁你除咗有主席或者老板签名之外咧，好多时都系有秘书啊，又或者师傅啊，又或者 account 啊，都要有两个签名先得嘅。因为原因咧。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签名呢？如果是一个人签名，基本上那个人和那个人的私人户口有什么分别？即是你公司和那个人的私人户口有什么分别？你现在就是兜口兜面告诉我，郑松泰私人户口就等于整个帮会的财产。那你如果帮会被人老了，那是不是应该向郑松泰问责呢？那你不是老了之后，是不是报警拉勾了主席先？ 那看看他那个夹门摆在哪里咯。 床下底都唔摆喺边啊！屋你一街，你突然间个夹万多拎咗五十万，你解释唔到你五十万嘅来源，你咁你点样样咧？ 咁冇办法嘅， 即系又系革命基金嚟。 呢、這个又系呢、這个又系，我又觉得有啲事实基础喺度，又真系而家开户口又好难嘅，系 吓。系咪可以唔开先？唔好同我讲呢啲嘢。 咁但系就唔系唔可以唔开，冇人同佢开啊嘛。 仲录紧嘅， 大 镬，系系 嗱，咁所以就系、是、即系而家就点咗郑松泰名啦，咁啊，虽然唔系郁文点名，但系都嗰、那个程度就开始慢慢十级以上噶啦，系、台长喺郁文隔篱就唔开名地就问你郑松泰点解唔出声，咁咁我哋就预计啦，系咪会跟住就嗰、那个即系呢样嘢我哋都关注啊嘛，因为郑松泰真系有公共性噶嘛，咁佢一个立法会议员嚟噶嘛。啊！佢系會有即係參與呢個政治嘅活動噶嘛？區議會佢都話熱血公民啊，擺十幾個人落去新界西選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哋覺得關注佢、監察佢係有一個即係唔係即係真係即係花生啦，係真係有需要睇下佢同黃毓民嗰個關係係點樣樣。咁啱啱先講完嚇、創黨大會就話：我、呢個黨行黃毓民路線嘅咁樣，係咪咁快就要改黨章咧？嗱，呢個就第一個擴張嘅問題。呢個會唔會最快需要修改嘅黨章咧？ 係咁啊！嗰時成日叫你哋話整個本土監察院啊嘛，而家本土嘅監察唔成，因為本土已經潰崩咗，冇撚咗，咁啊，所以而家要係重派監察院， 咪都有個力量喺度嘅，即係你睇到啊近排學生會，即係始終而家學生會各大大學嘅學生會都係本土牌揸裝啊嘛，咁佢哋喺學生運動對於即係學聯嗰個消亡或者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例如對於六四已經都係有一個。 屌唔理學生會先， 都係有一個 先。你知唔知而家啲學生會揾佢玩咩啊？無論端端白事，突然間咧，而家學生會冚唪唥要選裝咧，其實背後係想入學聯討空錢。 佢做唔到佢哋，佢哋以為得啫嘛，係。 我聽過啲 insider 話俾我聽係得嘅。 你個 insider 咪都 即係當然 去陶君衡先，陶君衡先先唔得個，因為啲 信託係啦， 信託揸撚住喺成班老鬼手上邊嘅喎。 咁你每年學聯要使錢㗎。你咪攞曬啲錢去做自己本土活動， 唔係嗰啲咪你咪攞曬去咯。但係總之有時有成即係 幾 百萬幾千萬， 你梗係燒唔到啲黨產啦、 啊。中國民主基金就攞唔到嘅。 問題就係話你，問題 就 係話你用學聯嘅錢嚟搞港獨啊嘛！你學聯咪撲街啊！你俾共產黨係針對住嚟打啦，等死啦！ 唔係都已經打死咗啦，係你就係攞啲錢啫嘛，係。但而且佢哋嗱而家呢個亦都係值得討論嘅，即係例如六四咁樣，佢咪請即係港大學生會搞論壇，都始終都係一個傳媒嘅焦點，都會報噶嘛。咁咪而家咪請陳浩天嚟講咯，咁啊請陳浩天、連月爭同埋李卓人，咁我覺得有進步嘅、第一就係佢唔係喺夜晚搞，唔喺晚會嘅時間同一時間搞，咁唔會扯散你啲人，或者唔會嘗試去扯散你啲人，係。咁第二就係佢都係第一次真係，因為近排 即係好啦合作， 近年嚟本土派 咁知嘅係咪要多謝佢啊？嚇！咁知嘅係咪要多謝啊？ 咁你佢咁佢邀請你李卓人支聯會主席嚟佢論壇，咁你論上要多謝佢嘅，因為呢個都係即係。至少是港大學生會而言，呢幾年嚟第一次請翻即係支聯會嘅代表嚟去港大啊嘛，港六四啊嘛，係。咁我覺得呢個某程度上都係一個進步嚟嘅，係咪？咁但係。 咁我哋俾啲掌聲陳浩天啊！ 唔係個港大學生會現任嘅會長或者現任嘅莊員，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呢班友，即係從佢哋嘅言談舉止，我又唔覺得係佢哋會有一個勢力喺度醖釀。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有大影響力嘅政治行動做到出嚟咧？我覺得未必咯，因為佢哋我即係從純粹係從呢個報道睇佢哋嘅言論啦，我唔知啲記者有冇老屈佢哋啊？係，咁佢哋就話係我哋而家係純粹以香港人嘅身份講六四嘅問題，咁同你哋要建設即係民主中國嘅中國人身份講六四要繼承遺志嘅問題，咁梗係有分別啦，係咪先？我哋香港人點解要繼承中國遺志？ 有分別，但係有冇衝突咧？ 嗱，我正想讲呢样嘢，我就话点解要听完佢呢番言论，我觉得呢班人系立品杀或者无能之，即系好似以为写一石就有 B B 嗰啲咁嘅人咧。不过原因就系、是、你哋喂呢样嘢用香港人嘅身份悼念六四，喂当年学民思潮就已经。即提出了一個咁樣嘅角度嘅論述啦，嗰陣時都俾學聯屌啦，係，因為佢覺得學民思潮已經嗰陣時開始行本土，但係唔敢講到好出口，所以就話啊，我以世界公民嘅身份嚟悼念呢一件殘暴不仁嘅事件咁樣樣係。咁嗰陣時即係學聯，即係嗰班友即係私底下都話咧，即係喂論述上邊你邊講得通啊，係咪嚇？咁但係喂，即係話你以香港人嘅身份，你都有理由去悼念六四嘅，而但係你哋班即係。而家嗰班即係上莊嘅學生會嗰張嗰班本土莊咧，就仍然覺得哦，香港人，我做香港人，我就唔應該悼念六四啊咁樣。仍然係我哋講緊係好 linear thinking， 好幼稚嗰種單一嘅思維。你香港人嘅身份，你都有好多嘅角度去講呢件事噶嘛。第一，你做香港人，你做香港人，你首先你做香港人嘅最終嘅目標，你而家政治目標係咪咩先？如果你學學院咁樣，你要獨立，你要建國，建立個香港國。咁你香港嘅國最大敵人係乜嘢啊？中國啊嘛。如果最大的敵人是中國的時候，我問你，如果有些什麼是可以令到你的敵國是很麻煩的，那你會不會搞鳩他先？六四這件事你不就是拿來搞鳩敵國的一件事來的嘛，你可以是。 他覺得 不痛不癢，用這件事搞敵 國。那你可以這樣說，但是你不可以跟我說，就說、啊、我因為香港人，所以我就不應該理中國的事嘛。 唔係你理解錯咗啦，佢意思係香港人咧就唔做冇把握嘅事，既然我搞鳩你，你都不痛不癢咯，咁我搞鳩你做乜嘢咧？佢意思 係 咁。 喂，如果係咁樣嘅話，真係呢樣嘢可以下一節翻嚟再講嘅，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要做有把握嘅事咧，咁就唔係要搞港獨啦。咁你應該最簡單嘅方法咧，你係學我學師啊，我去老蕭嗰度咁講啦，係、啊、你不如你翳啊老蕭，你去喺所羅門群島，因為老蕭喺所羅門群島，你知唔知有熱有生意啊？ 系， 佢最新消息講過嘅係，阿老師喺所羅門群島咧有個鋁礦嘅，喺嗰度開礦嘅係。咁所羅門群島咧又係英聯邦，嚇又行普通法，係咪？但係個元首係英女王，啊依個已經係即係歸英啦，係咪可以係？第二咧，所羅門群島買個島，其實因為而家你查翻 Wiki 維基百科咧，所羅門群島咧都係即係開發度極低嘅一個國家嚟嘅，係。 即係仲可以一個男人四個老婆。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买个岛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有交易的。 我们一旦买了。 不就是咯，如果你说 你要有把握的东西，第一你说搞十三亿人，本土派的逻辑嘛，搞十三亿人的问题不如搞七百万人的问题嘛、是不是？那我跟你说了，搞七百万的人的问题不如搞一万人的问题，我要一万人每人筹期一万元，找一万人每人筹一万，有一亿，喂，你要所罗门群都可以建国啦，系咪啊？使乜搞咁多嘢啊？ 咁你但系建得咗个冇人咁嗰度， 咁你嗰时 而家搞鸠你就因为你香港有人啊嘛，仲嗰班有良知嘅人啊嘛，而家就系要你班有良知嘅人唔好做啲有良知嘅嘢。虽然我喺香港，我俾个假嘅 plan 你，话俾你听我喺度建国，即系我讲咗好耐噶啦。其实佢就系想话俾你听有个火星旅行团，话俾你听火星如何如何。你叫佢，你问佢点样去火星咧？原来冇方法去到火星噶。你质疑佢嘅讲法嘅时候，话俾你听你未去过火星，我去过。咁你问佢点去啊？你冇理我啦。总之我去到。你又讲个大大话啫嘛，你有良知啊，有良知你就输啦，啊，即系转头翻嚟。